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5课，重点语句是 机の下に入れ， 钻到桌子下面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这一天安娜他们正在上铃木教授的日语课，教学楼忽然晃了起来。 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机の下に入れ， 钻到桌子下面。 地震だ、みんな落ち着いて机の下に入れ。揺れは収まったようだ。 びっくりした。日本は本当に地震が多いですね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铃木教授说：“ 地震だ。” 地震了。 地震 是地震。铃木教授接着说：“ みんな落ち着いて， 大家都别慌。 落ち着いて 是 落ち着きます， 沉着的贴形，它是 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， 请镇静的简单随意的说法。 机の下に入れ， 钻到桌子下面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，是表示命令的说法。 机 是桌子。 下 是下面， 机の下 就是桌子下面，上面是 上に， 是表示移动方向的助词。 入れ 进去，它是 入ります， 进去的命令型。 命令型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 命令型呢，在紧急情况下发出指示时经常使用，也用于交通标志等。发生灾害的时候经常说的快跑就是 逃げます， 逃跑逃生的命令型 逃げろ。 铃木教授接着又说 揺れは収まったようだ， 好像不晃了。 揺れ 是摇晃的意思，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 収まった 在这里是结束了的意思，它是 収まります， 恢复平静的他行，表示完了。 ようだ 是好像，表示根据当时情况做出的判断，是一种较为随意的说法。ようだ的前面不能用动词的ます行，这里用的是他行。 ようだ的郑重说法是什么呢？ 是 ようです。 安娜说：“ びっくりした， 吓死我了。” びっくりした 是吃了一惊的意思。 びっくりした 是 びっくりします， 吃惊的他行，他行表示过去或完了。 日本は本当に地震が多いですね。 日本真是地震很多啊。 日本 是日本，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本当に 是真的。 地震 是地震， 那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， 多い 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多，少是 少ない，ね 是寻求同义时接在句尾的助词。 这个句子里既有表示主题的助词哇，也有表示主语的助词が，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 你注意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主题呢是指整个谈话的话题，也就是核心内容，用哇来表示。主语和主题有关，用谓语来描述其情况或状态。主语用啊或者哇来表示。大象鼻子长是用来说明主题和主语区别的具有代表性的句子。大象是 ゾウ， 鼻子是 ハナ， 长是 長い， 连成句子就是 ゾウは鼻が長い， 大象鼻子长。 主题是大象，主语是鼻子。 对，那么江川，请你用这个方法来造个句子。他头发长，女字旁的他是 彼女， 头发是 髪。 应该是彼女は髪が長い。 回答正确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5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机の下に入れ， 钻到桌子下面。 地震だ。みんな落ち着いて机の下に入れ。揺れは収まったようだ。 びっくりした。日本は本当に地震が多いですね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动词的命令型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我来说明一下把动词的 mas 型变成命令型的方法。首先，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话，要把 mas 变成 lo。例如，吃， 食べます， 变成 食べろ， 吃。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i 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，一种是把 mas 变成 lo。例如，起来， 起きます， 变成 起きろ， 起来。还有一种是把 mas 去掉，把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变成 a。今天绘画里出现的进去、进来的 入ります， 就属于这种变换模式，命令型要变成 入れ， 进去、进来。不过来 来ます 是一个例外，要变成 来， 来。命令型含有较强的强制性的意思，主要是男性命令孩子或是较熟悉的朋友时使用的，女性通常不用。男女都可以使用的语气比较郑重的命令的说法是把动词 mas 型的 mas 变成 なさい， 吃， 食べます， 变成 食べなさい， 吃吧。进来、进去， 入ります， 变成 入りなさい， 进来吧、进去吧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好像是地震时家具摇晃的声音吧？ 是的，用日语呢可以这样说： ガタガタ。ガタガタ， 形容架子或桌子等小幅度来回晃动的声音。接下来这个词也和地震有关。 グラグラ。グラグラ。 形容建筑物或家具来回大幅摇摆不稳定的样子。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ガタガタ 和 グラグラ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听说地震的时候通过广播或电视来确认信息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25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机の下に入れ， 钻到桌子下面。 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安娜的校园生活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